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 金枝第一感觉是见过这张脸，他小心不让表情透露出半点迹象，在记忆中搜索着。他善于记住别人的长相，他也有信心一定想得起来。当他凝视着照片的时候，雾突然散了，他清清楚楚地想起了是在哪里见过照片里的男子，这个男子的姓名、职业、住址，一切全都在瞬间显露出来。与此同时，金枝差点惊呼出声，因为这实在太令人意外了。他很想表达诧异，但强行按捺住了。他以相同的声调问道， 这人就是唐泽雪穗小姐的共生对象？ 这就难说了，你有印象吗？ 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。 金枝把照片拿在手里，故意喃喃地说， 我要确认一下，可以到隔壁房间去一下吗？我想对比一下资料。 什么资料？ 我会拿过来，请稍等。 金枝不等替员回答就站起身，匆匆走进隔壁房间，上了锁。这是他的卧室，也被当成暗房。如果要冲洗黑白照片，在这里便能进行。他从排列在架上的摄影器材中拿起可以近距离拍摄的拍立得，那是一台显像后必须把正负层剥离的撕开式相机。金枝把照片放在地上，手拿相机，一边从取景窗查看，一边调整距离对焦。因为调整镜头更花时间，在对好焦距的位置按下快门，闪光灯闪了一下。然后他抽出底片，把相机回归原位，轻轻挥动底片，另一只手从书架上拿出一本厚厚的档案，为了调查唐泽雪穗所拍的照片都已经整理好放在里边。他快速地翻阅，确认给替员看是否妥当。他又瞄了一下手表，确定时间已经过了几十秒，便撕下底片的正层。翻拍非常成功，连原版照片细微的污渍都复制过来了。他把照片放进抽屉，拿着原版照片和档案离开了房间。 不好意思，花了一点时间。 金枝说着，把档案放在办公桌上。 我以为见过，结果是我弄错了。很遗憾，我不知道他是谁。 这份档案是 关于唐泽雪穗小姐的调查资料，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照片。 可以借给我看吗？ 请。不过我不能针对照片说明。还请见谅。 替员一一仔细查看档案里的照片，有些拍的是唐泽雪穗娘家附近，有的是偷拍证券公司的承办营业员。看完，替员抬起头来。 哦，这些照片真有意思啊。 有帮得上忙的吗？ 哼哼，如果纯粹是调查结婚对象，还真是特别啊。比如为什么连唐泽雪穗进出银行都要拍呢？我实在是不懂。 这个就任你想象了。 事实上，唐泽雪穗在那家银行租了保险箱，金枝是靠跟踪才查明这一点的。拍摄唐泽雪穗进入银行前后的样子，是为了观察她的穿着打扮有没有任何变化。比如如果他出来的时候带着原先没带的项链，那就表明东西存放在保险箱里。这虽然是一个笨法子，却也是调查财产的手法之一。 金枝先生，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 什么？ 往后你继续调查时，要是看到这个人。 替员说着拿起了刚才那张照片。 要是看到照片上的人，请务必通知我，越快越好。 金枝的视线在照片与替元满是皱纹的脸上来回看着。 那么，请告诉我一件事。 什么？ 名字。请告诉我这个人的名字，还有他最后的住址。 替元第一次露出了犹豫之色。 如果你看到他，到时候他的资料你要多少都给你。 我现在就想要。 替元注视了金枝几秒，点了点头，从办公桌上撕下了一张便条，用便条附带的圆珠笔写了一些什么，放在了金枝面前。 桐园亮司，大阪市中央区日本桥二号 Mugen 桐园亮司。 Mugen 是什么？ 桐园以前经营的电脑店。 哦。 替元又在一张纸上写了什么，也放在金枝面前，上面写着替元润三和一串应该是电话号码的数字，大概是让金枝打这个号码。 啊，我打扰很久了，又在你正准备出门工作的时候，真是不好意思。 哪里？你明明看穿了我不准备工作。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调查唐泽学穗呢？ 替元微微一笑。 这种事到处走访一番就会知道的。 到处走访？不是听收音机吗？ 金枝做了转动旋钮的动作，意思是指窃听器的收讯机。 嗯？收音机？你在说什么？ 替元露出了惊讶的表情，如果是演戏，那么他的演技也太逼真了。金枝认定，这个警察应该不是在装傻。 没事，没事。 替元将伞代替拐杖般拄着，走向门口，在开门前又回过头来。 哈哈，你可能嫌我多事，不过有句话很想告诉委托你调查唐泽雪穗的人。 什么话？ 替元的嘴角有些扭曲。 最好不要娶那个女人，她可不是普通的狐狸精。 嗯，这我知道。 金枝点了点头，替元也点了点头，开门走了出去。在咖啡厅里，一群看似从某才艺教室下课的女人占据了两张桌子。金枝很想换地方，但她约的人应该已经离开了办公室，她只好选择距离这些女人最远的桌子了。这些女人平均年龄40岁左右，桌子上除了饮料杯，还有三明治和意大利面的盘子。时间是下午1:30，本来看准了这个时段午休刚结束，咖啡馆应该很空，没想到却大为失算。才艺教室课程结束之后，来这里边吃午饭边话家常，肯定是这些女人们最大的乐趣了。金枝喝了两口咖啡，义田君便走进了店里。他看起来比以前共事的时候稍微瘦了一些，穿着短袖的衬衫，打了深蓝色的领带，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。义田很快就看到了金枝，向他走来。 好久不见。 金枝打着招呼，义田在对面坐下，对前来的服务生说， 不用了，我马上就走。 看来还是那么忙啊。 是啊。 义田冷冷地回答，心情显然不太好。他把牛皮纸袋放在桌子上。 这样就行了吧。 金枝拿起纸袋查看，里边是20多张 A4 的打印纸，他翻了一下，用力地点了点头。东西他曾经看过，其中还有他亲笔写的文件的复印件。 行了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 我先把话说清楚，以后可别再要我帮你做这种事。把公司的资料给外人看意味着什么？你干了那么多年侦探， 不可能不知道吧。 抱歉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 一田站起身，但没有立刻走向门口，而是低头看着金枝问道， 你现在才想要这些东西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找到悬案的新线索了？ 没有，只是有点事想确认。 哦，随便吧。 一田迈开了脚步，他不可能就此相信金枝的话，但似乎不想插手管工作以外的事情。看着一田离开咖啡馆，金枝再次翻阅起了文件。三年前的那些日子立刻在他的脑海里复苏。那时他接受自称是东西店庄株式会社相关人士的委托进行调查，此刻他手上的文件便是当时调查报告的复印件。当时调查受挫的最大原因在于他们始终无法查出 Memorics 公司秋吉雄一这号人物的真实身份，无论是真名、经历还是来自何方，他们都一无所知。然而几天前，金枝却从出乎意料的地方得知了秋吉的真实身份。替原出事的那张照片里的男子是桐原亮司，而桐原亮司便是他曾经监视很久的秋吉雄一，绝对没错。不仅经营个人电脑专卖店的这个经历适用于秋吉，连桐原自大阪销声匿迹，而秋吉进入 Memorics 公司的时间也恰好吻合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